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a conversation and a dialogue that offers the situation where a client reports something to be fixed、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对话之中呢，有一个客户他正在报告一个需要维修的东西、是一个住的地方需要维修。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先来预习一下生词。第一个是 cupboard， cupboard 其实就是壁橱，它是 cup C-U-P 然后 B-O-A-R-D， 但是 cupboard 这个 P 是不发音的，因为它连读了，所以呢它就不出声音了、cupboard C-U-P-B-O-A-R-D。第二个单词是 the main control switch， 这个词组 control switch， control 呢是控制、中央控制， switch 是那个开关，就是有一个面板，它上面有好多的开关，有点像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闸、就是你一进到屋子里面呢，房间里边有一个闸，这个什么冰箱的呀，浴室的呀，还有厨房的各种灯的开关都在那一个集中的部分，那那个东西就是一个 control switch。 switch 呢就是有开关的意思，有动词和名词两个词性，所以呢可以用 switch off switch on 作为动词表示开和关， switch on 是开， switch off 是关。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需要了解的啊，今后如果大家在国外也需要去汇报一下什么东西需要维修，那你就知道来怎么表达和描述这个东西了，或者人家给你指导的时候，哎，你要知道对应的位置在哪儿。接下来一个单词叫做 radiator， radiator 呢它和radiate 散发是有关系的哈， radiator。好，那么这个 radiator 呢是一个热的散发器，所以它就是一种暖气，就是那像电暖气那样的东西啊。radiator， radiation 就是射线辐射的意思。好，再往下呢是 plastic button， a small round plastic button 是一个小的圆形的 塑料 的按钮。好，这个单词呢请大家我慢慢说啊，大家记一下，待会儿咱们再给你讲为什么要让大家记。 A small round plastic button， 如果我让大家说一下一个圆形的小的塑料按钮，这一堆的形容词在按钮的前面应该以什么顺序出现呢？好，有的同学就晕了。好，你就自己死记着 A small round plastic button。之前好久好久以前呢，我记得我跟 Larry 也讲过，就是讲着一个名词前面有一堆形容词的时候啊，什么法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大小圆旧黄，法国木书房，就是这句话呢就把形容词的一个排列顺序给讲得很清楚了。 对， 大小放在前面 big or small， 没错， 圆就是说它的形状，圆旧黄、形状新旧和它的颜色， 对， 它是这样一个排列顺序。 然后是材质，对吧？ 还有它的这个国籍属性等等。 对、 啊、那么这一次呢没有这么复杂，它只是 a small round plastic button 啊，所以请大家把这固定的你就记住啊，这个顺序记好了。接下来呢是 reset 啊 reset 就是重置，就是你一按这个按钮又恢复到出厂设置，就叫 reset R-E-S-E-T。 在听力中呢他说 Press the button to reset the heater、啊、按这个按钮去重新恢复出厂默认的设置，把这个 heater、啊、加热器恢复为默认设置。好，那么最后一个单词叫 indicator、啊、indicator indicate 是动词， indicator 是那个东西名词，I-N-D-I-C-A-T-O-R indicator indicator 呢就是一个显示器或者指示灯，都叫 indicator。 课文中说 A little square indicator 是一个小的方形的指示灯，这个也请大家注意这个顺序，你看大小然后形状 A little square indicator。好，那我们就预习到这儿，下面咱们来听第一遍录音啊、请大家尽量的在脑海中展现出来到底应该怎么去修这个东西。 好的。 Hello. Hi, it's Laura Carlton here. We've just arrived at the holiday flat, but I can't get the hot water and heating to work. Oh, right. That's easy. Don't worry. In the upstairs cupboard, you'll find the water heater.You'll see three main controls on the left at the bottom of the heater. The first one, the round one on the far left,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for the heating and hot water. It's the main control switch. Make sure it's in the on position. The switch itself doesn't light up, but the little square below will be black if the switch is off. That's probably what's happened. It's got switched off by mistake. The middle one of these three controls...You'll see it'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e first one, controls the radiators. If you feel cold while you're there and need the radiators on, this needs to be turned to maximum. The last of the three controls, the one on the right, is usually on about a number four setting, which for the water in the taps is usually quite hot enough. Below the heating controls in the middle is a small round plastic button.If there isn't enough water in the pipes, sometimes the heater goes out. If this happens, you'll need to press this button to reset the heater. Hold it in for about 5 seconds, and the heater should come on again. Then there's a little square indicator under the third knob that's a kind of alarm light. It'll flash if you need to reset the heater. It sounds complicated. I'm sure you won't have any problems with it.There should be some more instructions on the side of the heater. Call me back if you can't make it work. Okay.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这一段录音听完了，我们来看看其中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 对，咱们来分段讲解一下啊，到底这个维修的过程啊，什么摁这儿啊，摁那儿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是。 好 ，Hello, Hi, it's Laura Carlton here. We've、just arrived at the holiday flat, but I can't get the hot water and heating to work. 哦，你说你到了这个公寓，但是不能打开热水和暖气。 没错啊，这就是这个 Laura Carlton。显然呢这个女士就在报修。All right, that's easy, don't worry. In the upstairs cupboard, you will find the water heater. 好，首先呢这个服务人员一下就跟她说了，去楼上的那一个壁橱里边你就会发现这个热水器。You will see three main controls on the left at the bottom of the heater. 这是干嘛呢？你会看到在热水器的底部左边的位置有三个主要的控制按钮。The first one, the round one on the far left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for the heating and hot water. 好了，他讲了，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按钮是一个圆形的，在最左边 far left, 啊，它是控制 加热器和热水器的最重要的按钮。It's the main control switch, 总开关。啊，这是那个开关的一个总控。Make sure it's in the on position. 这是让它干嘛呢？要确保这个开关是在 on 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开关是在 off 这个位置上，您那热水器也是关着的，您的这个暖气也是关着的。 The switch itself doesn't light up, but the little square below will be black if the switch is off. 这是说什么呢？ 他说开关它不会变亮，但是如果开关位于关这个位置的话，底下的小方块是黑色的。 哎 ，That's probably what's happened. 啊，这个很可能就是您现在的情况。It's got switched off by mistake. 也就是偶然错误的给关了，误关了。明白了吗 ？Switched off by mistake， 误关了，就是本来人家没想关，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操作，就碰了一下。 The middle one of these three controls, you will see it'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e first one, controls the radiators. 哎，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又讲了。 If you feel cold while you are there and need the radiators on,this needs to be turned to maximum. 好，他说这个三个按钮里边的中间的那一个，它比第一个呢要稍大一些。那这个按钮是管什么的呢？是管那个散热的那个电暖器。如果你觉得冷，那就说明你想把这个要开开的话，你就要把它开到最大 ，turned to maximum。你要把这个开还不算，你还得要让它开到最大档。 The last of the three controls, the one on the right, is usually on about a number 4 setting, which for the water in the taps is usually quite hot enough. 那他说这个第三个控制的按钮，也就是在右手最右边的这个，通常呢，它会只是在四这个位置，就是 a number 4 setting。好，它呢是为了让这个龙头里边的水是热的啊。通常在四这个档位呢，龙头里边的所出来的热水就够热了。 Below the heating controls, the middle is a small round plastic button. 那么在这个热水器的控制旋钮，就是中间的这个下方有一个小的圆形的塑料的按钮。 If there isn't enough water in the pipes, sometimes the heater goes out. 如果你这个水管中热水不够的话，那么这个加热器呢也会自动关掉。Out 这里边不是出去了 ，go out 就是这个电断掉的意思。 If this happens, you will need to press this button to reset the heater. 如果是这种情况，你需要按这个按钮去恢复到默认的加热器的设置。 Hold it in, 按下去之后，并且保持按下的位置五秒钟。 Hold it in for about 5 seconds, and the heater should come on again. 然后这个加热器，什么叫 should come on again 呢？就是重新启动。重新通电开启，这个 on 和 out 和 off 就是指电器开关。接下来呢 ？Then there is a little square indicator under the third knob that's kind of alarm light. 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把手下面的小的方形的指示灯，这是一种报警灯。好，这里边的 little。比较清楚 ，square 就是方形的，indicator 显示的这个灯，指示灯 ，knob 是那个手的把手，比如说 door knob 就是你那个开门拿手拧的那个位置，就是 knob，K-N-O-B。好，他说 under the third knob 在第三个把手下面，说这个呢是警示灯 ，alarm light。那我要是说 alarm clock, 那是什么东西呢 ？Alarm clock, alarm clock, clock 是钟的意思啊。 嗯、 钟怎么会给你警报呢？那肯定是闹钟的意思。早上你想起床早一点，但是又怕自己起不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set an alarm clock。 没错， 哎，设置一个闹钟叫你起来。 好，所以 alarm clock 呢，也请大家顺便把这个固定搭配记下来。Alarm light 警示灯。It will flash if you need to reset the heater. 就是你在重新设置加热器的这个过程中呢，它是会闪烁。闪烁这个词 flash, 动词。那它还有一个固定的搭配叫 flash light, 闪烁灯。闪烁灯是什么呢？就是手电的意思。flash light。接下去呢？ It sounds complicated. 听起来 很复杂， 没错，好复杂呀。我觉得尤其是对女的来说哈，你要是男生吧，其实弄点这个技术方面的吧，这脑子特别清楚。如果是让女生来干这个事儿，她一下她就懵了。 你看她这个操作还是挺复杂的。 I'm sure you won't have any problems with it. 我觉得你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看这个男士还是挺能够鼓励人的，是吧？在这个女生觉得太难的情况下，他还安慰了一下。 There should be some more instructions on the side of the heater. 就是在这个 heater, 这个暖气加热器旁边应该有更多的说明 ,more instructions. 我们知道 instructions 有说明书的意思哈。 没错啊，在那儿呢就是告诉你具体怎么操作。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你就别再跟她说侧面有更多的指示了，是吧？这个说明书本来这个简明扼要的口头的转述已经就让这个女士都快崩溃了。Call me back if you can't make it work.如果你还是玩不转，这些机器们仍然罢工的话，那就请您再给我打回来电话吧。好，这个就是我们分句讲解整个的这个维修以及电话指示的操作过程。那现在呢，我们再来把录音放一下。 好的。 Hello? Hi, it's Laura Carlton here. We've just arrived at the holiday flat, but I can't get the hot water and heating to work. Oh, right.That's easy. Don't worry. In the upstairs cupboard, you'll find the water heater. You'll see three main controls on the left at the bottom of the heater. The first one, the round one on the far left,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for the heating and hot water. It's the main control switch. Make sure it's in the on position. The switch itself doesn't light up, but the little square below will be black if the switch is off. That's probably what's happened.It's got switched off by mistake. The middle one of these three controls, you'll see it's slightly larger than the first one, controls the radiators. If you feel cold while you're there and need the radiators on, this needs to be turned to maximum. The last of the three controls, the one on the right, is usually on about a number four setting, which for the water in the taps is usually quite hot enough. Below the heating controls in the middle,is a small round plastic button. If there isn't enough water in the pipes, sometimes the heater goes out. If this happens, you'll need to press this button to reset the heater. Hold it in for about 5 seconds, and the heater should come on again. Then there's a little square indicator under the third knob that's a kind of alarm light. It'll flash if you need to reset the heater. It sounds complicated. I'm sure you won't have any problems with it. There should be some more instructions on the side of the heater. Call me back if you can't make it work. Okay.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维护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今天这一段录音又放了一遍了。那么相信经过我们讲解以后呢，大家这边听的时候可以听得比较明白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今天这段录音中出现过的一些比较好的词汇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首先呢就是 get something to work, 就是让这一个东西呢恢复它的正常的功能。英文里边呢就会用 work 这个单词。比如说如果一个东西坏了，他会说 it doesn't work, 它不工作了。 中文呢不这么说哈、啊，中文就会说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啊，停了，不走了，对吧？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switch off, switch on, turn off, turn on, turn out 就是也是跟 turn out 和 off 一个意思，有时候会搭配的动词是 go off or go on, 啊，来表示电器它的开和关。那现在请大家造一个句子哈、啊，请把电脑开开。 Please turn on the computer. 没错，啊，请把手机关上。 Please turn off the mobile phone. 对了，啊，这个 on 和 off 这个让大家要在使用的过程中要去反应过来。那除了用 turn， 还可以用 switch。Please switch off your computer and turn on your cell phone. 啊，那就是说，请你把电脑给它关掉，然后把手机开开。那有同学说了，那不是开和关，就是 open 和 close 吗？ open 和 close 它是指这个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像书一样打开和关上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要是把商店的门打开，大家觉得用 on off 系列还是用这个 open close 系列呀？ open 系列可能更好一些， 没错，所以是 open the door， 明白了吧？ close the doorof the shop， 啊，那你说请把这个卧室的门关上，没错 ，please close the bedroom door。 嗯哼， 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打开关上和电器的接通。 就是把门打开呢比较形象，就是真的是打开了、嗯、，open the door。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电器打开，其实它是把它开启启动了， 对，就是通电了。 对， 啊，那再来。请把你的书合上。 Please close your books. 对了，啊，那我要是说开卷有益。 Opening books and reading books is beneficial. 非常好啊，所以说呢，这个把书打开，那除非您说您那个是电子书，那肯定就得用 turn on 了，对不对？啊，如果是纸质的书，就是 open close。好，那么这一个辨析的意思呢，咱们就把它掰开揉碎，给它讲清楚啊。希望以后大家在自己使用的过程中呢，能够说的比较明白。其次呢，就是讲这个开关按钮啊。我们这次的课文中提到了几个，一个就是 control 啊，这个 control 控制啊，控制按钮都是它。比如说 ，the last of the three controls, the one on the right, is usually on.About a number four setting， 就是在右手的控制器啊最右边经常会是开的状态，并且设置在四这一档。那么这个 three controls 就是指三个控制按钮啊。好，这是一个讲按钮 buttons， 也是这次对话中出现的。button 呢，除了按钮，它还有扣子的意思。比如说大家穿的衣服是吧，有男生有六个扣子，女生的衣服有五个扣子啊， five buttons, six buttons。 那么这个 button 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组合固定搭配，请大家记住 belly button， 就是你的肚脐眼。 对了， belly 就是肚子， button 肚子上有一个 扣， 那就是个肚脐眼。 对了， belly buttons 啊，所以呢请大家把这个关于 button 的词记好。 好，那么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就把今天这一段听力中涉及和衍生的一些比较好的词汇和词组给大家讲解完了。那么希望今天这一段有关于操作指南的对话啊，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